欢迎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就在杨坚剪除内患的同时，建康城外有三镇总管率兵造反，头一个就是宇文家族那外甥相州大将军尉迟迥，后边响应的有云州总管司马萧南跟益州总管王谦。这相州是哪儿啊？相州在现在河南地界，治所在邺城，也就现在河北临漳县以西这一带。那么云州呢，州治在湖北安陆县一带，益州就指着现在的四川成都。这被杨坚称为关键性的三叛。怎么关键性三叛呢？这三叛如果不能平灭，那自己的大权怎有稳固可言呢？杨坚对内对外采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你看他消除内部隐患，对付那宇文武王的时候，应该说是以迂回为主，诱虎入笼，等你犯错，犯错我就严惩。但是对待外边这三叛，杨坚一改对内的那一套迂回的方法，他是断然使用武力，毫不手软，快刀斩乱麻呀，越快越好啊。别的甭说，就当时那相州总管尉迟迥，那是北周皇亲，当年那位宇文泰的外甥，现在手握强兵，掌控着河东要地，黄河以东包括现在的河南山西，好大一片土地呢，那是北周文武兼备的一方重臣，不光是手中权力大，那个兵员素质高，更主要是他威望也不小，他为北周屡建奇功啊。杨坚刚刚受命辅政的时候，最担心的就是尉迟迥的叛反，所以呀、杨坚早有提防，派好人选等着了。什么人选？盯着跟这位尉迟迥大将军开兵见仗啊。杨坚来了一个先发制人，以进京参加葬礼为由征调尉迟迥入朝。你来不来吧？你到这儿来，边防重镇谁来替你守着呀？杨坚派自己的心腹大将韦孝宽代理相州总管。这一代理，万千文章尽在其中啊，带多长时间那就不好说了，要是有意外情况，代理就能转正。按照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规律，在当时那种特殊局势下，无故更换尉迟迥这样的边关要员，一方大将，难免会引起叛反，引起骚动。杨坚当然清楚这一点，可为什么还捅这马蜂窝呢？这就是杨坚高明之处啊。应该说他从某种程度上就等着这一天呢。进京吊孝，这是应该责犯的吧，臣子应尽之责呀。只要你一来，我就找人替你，你不满意你必然造反，你一造反，我就可以以皇帝的名义治你叛反之罪呀。杨坚这叫先发制人，显然呢，要想篡位，要想当皇帝，这几位眼中钉肉中刺，迟早得跟杨坚唱对台戏。杨坚早就想明白了，对于这些人安抚不了，拉拢不过来，只有一个字，杀呀。与其在自己坐到皇帝宝座之上再去处理这些问题，还不如打着北周的旗号 处理这些亲王更为巧妙啊，就像当年曹操曹孟德一样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啊。杨坚心想，我真当了皇帝，就算为我们杨家办事了，现在我是周朝的臣子，为了周朝天子去平灭叛乱，我是言之而有理，师出而有名啊。他就等着这尉迟迥闹事呢。作为皇室的外甥，你不来进京吊孝，不哭灵带兵在朝外作乱，这就是大逆不道。你胆敢叛反，我就胆敢讨伐。所以杨坚是真盼着这尉迟迥赶快闹事，这家伙真没忍住。果不其然，尉迟迥带兵造反，杨坚马上任命大将韦孝宽作为相州总管。那兵权那不还在人家尉迟迥手里呢吗？不要紧呢，皇帝的旨意已经派韦孝宽为正式总管了，那将来大势所趋，民心所向，很多人就听着韦孝宽的了。从舆论上先给你一个强大的刺激，给你尉迟迥巨大的压力呀。尉迟迥嗷嗷一声带着人马就杀出来了，同时他发下檄文，邀请天下各路大将军诸侯们跟他响应。不有两位跟他一块努力了吗？一位是司马萧南，一位是益州的王谦呢。另外他还在关心着北边的突厥族呢。如果突厥再能跟着响应，看你杨坚怎么办，你是四面树敌呀。对于杨坚来说，这也是很有危险的一件事。外患不仅是国内这几个地方诸侯，还有四面八方各个政权呢。北有突厥，东南有陈国，这会儿不还没灭陈呢吗？西南有梁国，就那后梁，这会儿还没灭后梁呢。所以杨坚先想把北周内部平定，然后才能往外扩张啊，这都是隐患。杨坚连忙先派人跟突厥可汗进行政治联姻呢，先稳住了突厥这边，突厥可汗成了这人家大周天子的姑爷了，算周氏的女婿，所以那就不能再造反了，北边无忧。南陈呢，那位陈叔宝花天酒地，杨坚先放放他，给你留一段时间，等我把家里事处理好的吧，所以才有陈叔宝荒唐的十年呢。所以陈叔宝无暇北顾，他也不必往南边分神，南北都已经稳妥了，就剩西南那后梁了，就一个江陵城，派一个大将带兵守的就完了，没有什么作为。杨坚巧妙地分化了对手，化解了危机，把全部精力就盯着这国内三叛身上了。杨坚凭着自己对周边邻国形势跟本国实力的正确分析观察，采取了鲜明的外交对策。您就拿这对突厥来说吧，除了政治联姻，他深知突厥是兵强马壮，但是缺点是短于智略，谋略不足啊，所以他对突厥是软硬兼施，分化瓦解，诱之以财物，诱之以美女，让他们内部发生矛盾，使得突厥的力量在内部分化瓦解中自行消耗，这是杨坚高明之所在。至于对待南陈，他派大将军于乙做吴州总管，给予强兵扼守国门呢。你那边一出动，我们这边早有准备，打你措手不及。再说他也想到陈国现在无暇外顾啊，对于那位一直贴靠的北周政权的附庸国后梁呢，那就没有必要去吓唬人家了，人家挺老实的，他通过外交途径拉他入伙呀。杨坚显示了高超的外交手段，在他平灭三叛篡取政权的过程中，突厥始终未构成严重威胁，江南的陈国跟梁国连一兵一卒都没出动，这难道不是杨坚的智谋所在吗？而此刻尉迟迥首先叛反，这在军事战略上就犯了一个错误。 杨坚是挟天子令诸侯，这种政治威势是名正言顺呐、啊，处处都占着主动。杨军是胜券在握，一点儿也没有惧怕尉迟迥之意，心想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，我必将置贼于死地。对内惯于使用手腕，对叛乱杨坚是出奇的冷静，动作反应异常的迅猛，他连忙进行了严密的战略部署，以周敬帝的名义宣布撤销了尉迟迥一切职务，任命大将军韦孝宽为相州总管，这仅仅是第一步。韦孝宽是当时名将，那是一个智勇双全难得的人才。韦孝宽是哪的人呢？出身于杜陵豪门，这杜陵啊就是现在陕西长安县一带，自幼熟读经史，长成是文武兼备，曾经在西魏大统一十二年，就是公元546年，他率领1000多人坚守玉璧城50多天，东魏丞相当时那位高欢率领的可是几十万大军攻这玉璧，根本就攻不进来。您可别忘了，人家韦孝宽带着这1000多人在这守着，一守是50多天呢。玉璧城城外边，东魏丞相高欢带的是几十万，这数字太悬殊了。就这样，高欢也没拿下玉璧城啊，最后死伤7万人的代价是大败而退呀。韦孝宽是多么会打仗，后来又为西魏制定了平齐战略，攻打北齐的时候，韦孝宽也是首当其冲啊，使得西魏政权在557年轻而易举的就消灭北齐，统一了北方。当然这会儿的西魏已经是宇文氏说了算了，就是一个招牌还没换过来的问题。韦孝宽接到了任命，率队先赶奔了朝歌，这就是河南淇县这一带。这会儿尉迟迥派他手下的大将带着亲笔信来找这韦孝宽来了。你韦孝宽也跟我们宇文家族早有渊源呢、啊、难道你会帮着杨坚而不帮着我尉迟迥吗？这信就送给韦孝宽了，无非是拉拢他帮助自己对抗杨坚而已啊，许以的呢厚禄高官。韦孝宽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，在宇文家族这些候选人当中，他没有一个能看上的，他决定把政治命运的赌注压在杨坚的身上，跟尉迟迥派来的大将心腹韦孝宽好好的聊了聊，客气劲儿有，怎么你这该喝酒喝酒，该吃饭吃饭，怪辛苦的跑一趟，聊聊吧，这酒是开心钥匙。聊着聊着，他就把这尉迟迥的军情心思摸得差不离，有了根了。你替我答复尉迟将军，我是静观其变。好，这韦孝宽使了一个计策，假装是不着急，就在这看着，你们自管去斗，我定然会帮助，只不过现在时机未早啊。这实际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表态，这亲信还挺高兴，回去给这尉迟迥报信儿去了。而韦孝宽呢，为了进一步看出尉迟迥的军事动向，他真就把行军速度大为减慢。你看说好要中立，那不等于自我暴露真实意图吗？所以他这行军速度简直就是在那儿老牛拉破车了，慢慢往前拖。哎，尉迟迥一看有门，韦孝宽不是来打我的，那我就不用跟他玩命了，我直接把部队带到健康城外多好啊，等等那两路总兵吧。尉迟迥为了稳住韦孝宽，特意把韦孝宽的侄子魏郡太守韦毅派了过来，让韦毅来劝劝他这叔叔。韦孝宽一看自己侄子来了，那更热情了，打听打听尉迟将军一向可好，怎么样啊。韦毅挺机灵，心想我这叔叔到底怎么想的，我心里没根，问什么是一问三不知啊。 尉迟迥那什么情况，我这也不太清楚啊，他让我来看看您，打算什么时候帮他呀？韦孝宽勃然大怒啊，当的一脚先把那桌子踹翻了，跟着给这侄儿来俩大嘴巴子。怎么，叔叔打侄子吗？现在咱别提都是北周的官员，就提我是你叔叔这件事儿，你怎么跟我还不说实话呀？啊，再若含糊其辞，虚与委蛇，小心我要了你的狗命。这韦孝宽本身是武将出身，说要杀人这模样跟真的一样，实际他哪忍心杀这侄儿啊。韦毅一看保命要紧的，扑通跪倒，我都说竹筒倒豆子，他把尉迟迥的计划是和盘托出啊。韦孝宽一声令下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押进大营，下监狱了。真抓起来，实际就不让他回去，回去他非得被尉迟迥杀了不可，毕竟是自己侄子，他先得保护着。如果尉迟迥看我不放韦毅回去，或者是我营中走漏了消息说韦毅已经招了，他必然会带着人马先把我包围，我这人少就吃着亏呢。先应该撤离危险之地，往后退一退，从战略上的退让是为了争取主动，让你尉迟迥的叛反迹象更加明朗。既然你要杀奔健康，这一路上你一定会得罪黎民百姓，惹来天神共怒。韦孝宽立即决定返回长安，向杨坚当面请示，再制定一个详细计划。二一个也是让这尉迟迥的部队狂妄狂妄，骄傲骄傲，骄兵必败嘛，挨兵必胜啊。现在你看看还没等打呢，把韦孝宽这么一位大将军吓跑了，这对于下一步置尉迟迥于死地有好处啊。可是要跑怎么跑啊？自己人少，人家人多，人家要是四面包抄，那你不战都不行啊，一旦打起来自己就会吃亏。韦孝宽想了，必须赶在他四周人马不等合拢的时候，我冲出这包围圈，让他们在后边追，这就好办了。后边追也容易被人追上啊。韦孝宽动了动脑子，带领人马撤，大半夜说走就走，一声令下拔营起寨。顺哪走啊？顺官道。为什么呢？官道它还是好走啊，宽敞啊，有官道就有驿站。驿站就是那会儿的政府人员来回通报信息的宾馆，到那儿管吃管住，还管换脚力。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战马呀，这马或者拉车或者带着信使，单人独骑这么走到驿站，得有人去给这马喂料，这马连着跑会累死，到这把马撂着换别的马再走。韦孝宽就是这样带着人马奔驿站，到驿站这儿足吃足喝，朝廷高官谁敢不远接高迎啊，吃完之后扒一千单子回来一块算吧。那马呢？干嘛呀？我得带着呀，两军作战缺少战马，现在军事非常时期，驿站的马都归我用，谁也不敢不听他的。到这儿把所有驿站的马都带上，奔下一个驿站。到那儿人家一听，赶快准备，准备吃完把马又带走。临走撂句话，对了，这个大将军尉迟迥马上就要来了，他是奉命回京城面圣啊，你们必须对这位尉迟迥将军远接高迎，备好酒菜啊，马都拿来。带着战马他又走了。果不其然呢，尉迟迥深知这韦孝宽是当今第一流的军事家，要能把他抓住，杀不杀先放一边，最起码去掉你杨坚的左膀右臂啊。果然是紧追不放，他不给杨坚出力，最起码也不能危害于我呀。能收用则收用，不能收用成大事之后再把他除了，现在可不能留着他，必须抓过来。这一路就打听奔哪去了，和奔他驿站去了。到驿站这尉迟迥的人就傻了，怎么呢？没见过这么热情的工作餐呢啊！整个驿站的工作人员都出来了，远接高迎，赶快那草料都扎好了，给喂喂马吧。那边扎草喂马，这边是溜炒咕嘟炖喂人呢， 吃完了上酒，喝多了就睡，睡醒了一想不行，还有事儿，还得追那韦孝宽将军呢，哎，得换换马吧。换马，驿站的人一听，换不了了，马都被韦将军带走了。怎么带走了？说打仗用，朝廷有令先把这马充为军队所用，谁说的呀？啊，诸位，好在歇了一宿，这些马也吃点草料接着追，那速度可就下来了。不得歇，到下一个驿站，好，又是一顿肉一顿酒，灌了晕了。起来以后再找战马，战马都没了，全被收走了，再骑自己这马可不行了。这连着跑，你喂草料也得让它缓缓。这些人就发现，这跑过两三个驿站的马匹站那儿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颤了，再跑那真就跑死马了。好些驿站加急快报，那马跑半道上哭通在那儿，就再也起不来，活活累死。这些战将都心疼马，现在无马可换，自己的战马一死，大将就没了双足，别注意了吧。眼睁睁的看着韦孝宽扬长而去啊。韦孝宽如愿以偿，把第一手的情报报告给了杨坚，杨坚又派出几路人马，以韦孝宽为总督啊，三路并进来捉拿这尉迟迥。这一次两军对敌，那就不逃不躲，一决高下了。尉迟迥派自己的儿子尉迟敦率10万精兵进驻武德，就是现在河南沁阳县以东啊，就在沁水东岸拉开了架势。此时正是涨水季节，韦孝宽的部队过不了这河呀，水越涨越高，这马不敢下去。面对强敌，这怎么打呀？两军隔水对峙，这尉迟敦是急于求胜啊，心想孙子兵法有这么句话叫军半渡可击呀，趁人过河过一半打的时候不正顺手吗？对，我呀往后退一退吧，让他们搭桥，他在过河过一半时候，我一举可打败韦孝宽呐。10万大军都听这位尉迟敦将军，他一声令下往后退。你不想过河吗？我们在这边你不敢搭桥，你慢慢过。这部队往后这么一撤，历史在这出现了惊人的重复。据此197年前前秦王苻坚率100万大军曾经进攻只有8万将士的东晋军队，要过那淝水的时候，就出现了这么一幕，说往后撤一撤，让他们那8万人过来吧。结果这一撤没收住，大败而归，全军覆没。今天尉迟敦也犯了这样的错误，他自以为有优势兵力，我可以往后一退，打你个半渡而击，再创当年孙武韩信般的辉煌。可他忘了，您对的是谁呀？您面对的也是一位军事谋略家，那是韦孝宽。韦孝宽高兴的简直就要喜形于色了，强压心头的喜悦，吩咐部队趁着过河之机不可停留，一股脑的往上冲，可退强敌呀。韦孝宽打仗是变化无穷，妙用兵法，这一下把尉迟敦就冲败了，冲的这尉迟敦是逃回了邺城啊。韦孝宽大军尾随而至，逼的那位老将尉迟迥是兵败自杀呀。与此同时，杨坚派出的另两路人马也解了益州之危，平灭了云州的叛乱，司马萧南、王谦全都被打败了。杨坚迅速平灭三叛，为自己顺利登上皇帝宝座又搬除了障碍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投胎一点，哎哎，对，笑一下，好。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，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，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。 大爷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，我帮您拎上去吧。 您放心，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。

再说一遍，明天活动可就没有了，最后一天一箱五袋199块钱，一袋一斤，划算下来只要39.8元，免费送货到家，满意了您再付款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胜利呀、啊，应该让人感到轻松，甚至是喜悦。很少有人说胜利之后垂头丧气的，除非有其他心事。您就拿这位隋文帝杨坚来说吧，前方是捷报频传，他派出的大将平灭了三处叛乱，这对他是一个喜讯呢、啊、按说稳坐在皇权宝座上的杨坚应该轻松高兴啊，相反这位隋文帝是忧心忡忡，他在琢磨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他扪心自问，我真的是皇帝吗？那位说，这隋文帝发烧了吧？不已经做了皇帝，怎么还犹豫啊？他有他迷信的心理基础，所以啊，他愁眉不展。当时老百姓都相信，这人世间谁要来能做皇帝，那都是天意啊，那是神仙委派的。上苍的意志，隋朝的这位开国皇帝杨坚，他自己也这么认同的。他登基称帝开创隋朝的时候，已经过了40岁了。所以呢，他对此前的所有人的评论就特别的在意，因为这是改朝换代，不是说打老子那儿继承来的，他心里边老没根。而且客观讲，40岁之前，杨坚自己真是认真做梦也没梦到自己就能当皇帝，这好像是一步步不知不觉走到今天的。细想想自己平时衣食住行吃喝坐卧走，这跟大伙儿没什么区别呀、啊、哪能证明我就是真命天子，这得找人帮我回忆回忆。与其说帮他回忆，不如说是帮他在那编造。编来编去，杨坚自己有点半信半疑了。不过史书上记载了一些关于这位隋文帝登基以前有人对他的评价。什么评价呀、啊、神秘色彩呗，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，很多故事是扑朔迷离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，这得仔细分辨。杨坚就闭上眼睛在想自己从无名小辈，从一个不经世事的少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过程，难道说真是天意吗？咱们以前说过，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叫杨忠，这杨忠是名将啊，生在北魏末年，要这么说来杨坚是将门之子了。说得好听将门，实际当年他父亲杨忠，杨的将军那个经历也挺坎坷的。杨忠生在北魏末年，杨忠年轻的时候喜欢出游啊，就跟现在的年轻朋友喜欢旅游一个意思吧。不过那会儿没有职业的羁绊，他可以随处游走，浪迹天涯。杨坚的父亲杨忠在18岁那年去登泰山，饱览青州徐州秀丽风光，就在这旅游途中成了战争俘虏了。 当时正赶上南朝梁派人北伐中原呢，被梁朝人抓走了，南北分裂嘛。北方的统治者大多是游牧族的贵族，而南方呢，恰恰倒有很多从北方迁徙过去的汉人，汉族政权在南方。南方的汉人是为了收复中原，所以常常北伐，这北伐嚷嚷好几百年也没统一得了。赶到南朝这段时间的北伐大都是虎头蛇尾，没有结果。这回梁朝人北伐一样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，倒是把这杨忠给作为俘虏抓住了。杨忠身陷敌营，是流落他乡，一晃就是五年呢。一直到梁朝人再次北伐，他这才有机会跟着梁军踏上家乡故土。梁军这一次北伐又失败了，这一回杨忠得以重新效力于北朝军队，他偷偷地打南朝兵营中逃回老家了。不过你别小看这五年的亡命生涯，这是人生某种意义上一种独特的财富啊。杨忠一回到中原就先投奔了北魏名将独孤信。独孤信咱们提过，那是大将军宇文泰的好朋友。怎么他们俩认识？发小，人家儿时就是要好的伙伴。现在这宇文泰已经在长安掌握大权了，后来那西魏就是宇文家族的呀。西魏与东魏对峙，独孤信带领自己的人马就投奔宇文泰了，所以杨忠也就辗转来到了西魏政权。在跟东魏对峙的时候，独孤信曾经受命带领人马跟东魏作战，一直抵挡在最前线呢，那是军功赫赫。西魏政权立国不久，边防薄弱，所以独孤信能挡住东魏的进攻，那是首屈一指，功劳第一的。这其中也有杨忠的功劳，杨忠跟着独孤大将军嘛。可是为了避免向东魏屈膝投降，南边还有南朝的进攻，两头作战这很受罪啊。杨忠跟独孤信想了一个好办法，他们向南方的梁朝请求避难抉择，实际是媚南梁而强横地对待东魏，这是一个政治抉择。杨忠曾经被梁国俘虏过吗？所以他自认为在那有很多结交下的好友能够帮着自己。这一次身兼重任，杨忠再度南下作为西魏的使者，梁朝人对着杨忠是以礼相待。哎，你别看你以前逃跑了能理解，怎么你家在北方吗？回去吧，能来就好。当时那位梁武帝特意还接见了杨忠，封他为侯爵。这么一来，南边的压力减轻了，他们就可以全力抵抗东魏了。这一次杨忠立了功劳了，凭着跟宇文泰多年的交情，独孤信打算要提拔提拔这杨忠。他本人跟宇文泰是发小的伙伴好朋友，当然又有军功，所以很快就进入西魏政权核心阶层了。像杨忠这样的得力干将，他当然要提拔一番呢，推荐给宇文泰，宇文泰还要多做一番考察。通常怎么一个考察方法？打猎呀。打猎的时候他看看这些年轻的将领们到底有怎样的一番勇猛跟技术。打猎有技术还有智慧呢，那不是光是拼命，你得了解这野兽的习性，判断它的行踪，巧妙而智慧地在节省体力跟武力财力的基础上迅速捕捉猎物。这不是光拿大刀磨块来咔扑一刀，没那么简单。宇文泰借着狩猎这机会在观察手下这些等待提拔的年轻将领们，他看看哪位具有优秀的军人品质。 一说打猎，杨忠就明白了，这是考核呀。杨忠刚刚游到江南回来时间不长，听说宇文泰带着众人要在龙门围猎，他就明白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首先在猎场上，他紧随宇文泰的身旁，没远走，没追点什么东西啊，抓狗熊跑老远谁看得见呢，必须跟着主人呢。而每当猎物被驱赶到狭隘的山谷之时，照例应该由大将军射第一箭，谁不能抢了，得宇文泰吧先来这么一箭，射着射不着大伙再跟着打。宇文泰一看这一次被围的糊涂特别多，策马向前，心想我来个百发百中，以往射一箭有时候冲天射是形式的象征的，这一回我一箭射中一个猎物，让他们看看你家大将军的本领。宇文泰太自信了，没什么，这回围猎围进来好多野兽，怎么也不得射一头吗？他往前那么一带马，马往前撞，把后边的这些随从就甩出老远来了。他走单了，这一走单，一个万万没想到的局面让所有的人都惊呆了。就在宇文泰追赶糊涂的时候，突然在丛林中一声怒吼啊，是人喊吗？不对，是虎啸，一声，那树都被震得哗啦啦掉叶子，一头斑斓猛虎是一跃而出啊。这只老虎突然间的出现就跟饿了好几年一样，实际是围猎的过程中把这老虎给围进来惊吓着了。这老虎冲着这宇文泰就扑过来了，宇文泰往旁边一带马，这马也惊着了，他四散奔逃，按说你应该往回跑，有一定章法撤退，可是这马一惊斜下里，哇，他就冲下来了。马这么一跑，在场人都惊呆了，远水解不了近火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只有这杨忠，他这眼睛一直没离开这宇文泰。老虎也起初让他大吃一惊，但是心想老虎重要吗？应该说我家主人更重要。他大马扬鞭紧追宇文泰的战马，还真就给追上了。他追着呢，人家那老虎也跟着呢，眼看着宇文泰马是前蹄翻身落马，这老虎就到了近前了。杨忠这战马也不知是什么品种，简直是宝马了，还是被杨忠用那铁拳给打得打疯了。这马也不怕老虎了，一劲儿往前扑，眼看快到近前了，杨忠这么一纵身，噌，他由打那马背上就蹦下来了。宇文泰两眼一闭，简直等死了，怎么大将军胆这么小？不是，尤姐这马上栽下来把腿给栽伤了，错了筋骨，他想站都站不起来了，这不是天绝于我吗？这会儿就觉得眼前白光这么一闪，对了，他想起来刚才扑出来那是白额吊睛的猛虎，那老虎脑袋上有白毛，别是老虎来了吧？不对，他定睛这么一看，是一个身高七尺多的大汉，一口美髯呢。谁呀？美髯公杨忠啊。这杨忠平时蓄须呀，人送外号美髯公，那胡子长得漂亮，刚才白光一闪，是杨忠那胡子挂着风声哗的眼前这么一晃呀、啊、他人到近前了，就见杨忠伸左手，正赶上这老虎扑在半空中啊，他伸左手把老虎在半空中拦腰就给抱住了。您说这什么功夫吧，老虎张血盆大口就想咬着杨忠这脑袋，咬不着。怎么杨忠是半道上抱着这老虎，他脑袋抵着老虎的这下巴壳呢，身子紧贴着老虎的腹部，那不说老虎那四只爪不会挠的抓的吗？一下人不就散了吗？他架不住杨忠紧紧贴在其间呢，这恨不能整个人都扎到那老虎肚子里，就凭的是两膀的履历呀、啊。 合着他用自己的身子把老虎这四爪给隔开了，用脑袋把老虎这脑袋给顶上去了，人跟老虎滚作一团呢。这老虎还纳闷，这哪来这么一个我够不着咬不着这么腻人的人呢？在围猎场上这么一咕噜，大伙缓过神来，赶快帮啊！怎么呢？就见那老虎直吐舌头，这舌头不会打扮，要能回来啪舔一下，兴许就把杨将军的半拉脸给舔下去，那受了了。大伙一拥上前，各举刀叉，气就看准了，别伤着这位杨将军，总算把这猛虎给扎伤，扎着奄奄一息，算生擒了吧。再看杨忠居然须发未伤啊，这一下就算把宇文泰跟独孤信都镇住了，把所有将领都镇住了。由此宇文泰送给杨忠一个美名叫杨言语啊，言语是鲜卑话，就是猛虎的意思。打这儿起，宇文泰不仅提拔杨忠，重用杨忠，而且不叫他名字了，就以言语相称，不忘这位打虎英雄救命之恩，你就是我的猛虎了。这样杨忠才从一个无名小辈成为宇文泰眼中的红人。这一次打猎归来，军队上上下下都知道杨忠了，勇于搏斗猛虎之赤手空拳，这简直是天神附体呀。打虎将杨忠也是威名远震，敌人一听说杨言语也感觉的打心里边有点颤悠的慌。杨忠很快被晋升为骠骑大将军，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家里也传来喜讯了，他的妻子吕氏夫人为他怀了第一胎婴儿。这会儿杨忠都35了，杨忠连忙把吕氏安排在长安附近般若寺里。为什么？这算日子快分娩了，他离着得近点啊。据说这产房设在寺庙里，生下的孩子有讲究。什么讲究？说将来会受到佛祖的保佑吧，大概反正能交上好运呢。在公元541年6月初7，吕氏夫人顺顺利利地给杨忠生下了一个男孩，这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。杨坚让人不是去寻找自己当皇帝的理由吗？有好些人就找到了他出生时候的证据，说他出生的时候般若寺庭院里边弥漫的是一股紫气，而且这紫气冲天，这可是吉祥的征兆。说这种瑞兆曾经吸引了一个在黄河东岸苦苦修行的老尼姑，这老尼姑一看到这冲天紫霞，主动过黄河到般若寺来找这吕夫人。干嘛？告诉夫人，你生的这孩子可不一般，此婴绝非凡胎，不得稍有疏忽。这女尼姑挽起袖子信誓旦旦，要不我来主动做保姆得了，她自告奋勇要做保姆。这是一种传说，除了这个紫霞不足为信之外，应该说隋文帝出生在寺院里，有女尼姑帮着带他，这应该是事实。你可再往后听，这屈原复制者们给他编这神话，那就有点荒诞不经了。怎么呢？说当初吕夫人怀抱婴儿定睛那么一看，吓得吕夫人妈呀一声，好像把这儿子扔地摔死。怎么呢？就发现这儿子头上长出犄角来了，身上出现鳞片了。吕氏大惊啊，女尼姑一听，你别喊呐，吓着我了，别把孩子再吓着啊，这孩子受了惊吓，哎呦，恐怕他将来当皇帝的日子得往后推迟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杨坚做皇帝时候都是40的嘛。所以老尼姑这番话纯粹是为后来杨坚夺取地位当皇帝找个借口，这是后人附会强行给编进去这么一故事。杨坚出生了，杨忠按现在话讲，这事业家庭都这么蓬勃生机，他能不高兴吗？ 提拔他推荐他的那位恩人独孤信现在也是越来越威风啊。独孤信从十州大都督荣升为大司马了，这官职比过去更高了，推荐杨忠有功吗？不过仔细一查呀，实际独孤信的实权跟以前差不多，没有什么更大的扩展。从前拥有的军权，这回因为荣升为大司马，实际倒被削去了不少。刚过新年，宇文泰又宣布了一项新的官制，据说这一套制度是完全照搬几百年前大周王朝的六卿之制。独孤信呢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，他不熟悉汉人的历史，所以他弄不清楚宇文泰这样做的用意到底在哪儿啊，心里边觉得不是滋味，你怎么给我明升暗降了呢？他想找宇文泰问明白，可是宇文泰偏偏这会儿离开京师出外巡视了，找谁说呢？独孤信想来想去，想到杨忠了，这是自己的亲信，是自己的战友，是自己的朋友，而且杨忠这个人性格沉稳，善于决断，得了，我跟杨忠念叨念叨吧。他就奔了杨忠家来了。大将军有何贵干呢？是这么一回事儿。他滔滔不绝，把一肚子苦水都倒出来了。再看杨忠捋着这副美髯，面带微笑，一边听是一边点头啊。等这独孤大司马说完了之后，喝了三杯茶了，换了两次了，他也觉得口渴了，怎么说的太多了。他突然感觉怎么就我一个人说，他才发现杨忠你有何高论呢？杨忠捋着美髯微微一笑，心平气和，独孤大将军，现在您是大司马，我觉得大司马您有点多虑了吧，您跟大冢宰不是儿女亲家吗？大冢宰是谁呀？就是宇文泰的头衔啊。这大冢宰是西周时候的官名，他不是照搬西周的一套官制吗？当然那个官位的名字也有所采纳，这大冢宰就相当于丞相，是政权一把。那么您作为大司马，您跟宇文泰是儿女亲家，您怕什么呀？有这层关系，司马您不必担忧有什么对您不利的朝政。言外之意，宇文泰不会害你。您现在权力虽然没有过去大了，但是凭的这份亲亲的关系，谁都得高看您。是啊，独孤信咂巴咂巴滋味，对呀，我的大女儿嫁给宇文泰的大儿子好些年了，而且这小两口子感情还好呢，我瞎琢磨什么呀？顿时间他觉得烟消云散，方才那一番长篇表述也缓解了心理压力了。这会儿感觉的被自己看得很复杂的事情居然是这么简单啊！还是人家杨忠看问题看得透彻呀，比我看得远看得明白。杨忠一看大司马情绪稳定了，别再聊这个了，再聊没什么进展，没什么意义了啊！今天呐，我看大司马索性就在我这儿吃得了，你我好好喝一顿酒怎么样啊？好啊，这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一听说喝酒，独孤信心想这段时间还真就没喝一个舒服酒，竟喝闷酒了。好好好，满口应允。杨坚吩咐自己的妻子吕氏准备酒菜，酒菜准备好了，杨忠特意让自己的儿子给这位独孤大司马来敬敬酒。这一敬酒才成就了杨坚日后的隋朝政权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

再签收的付款。俗话说呢，眼见为实，这种核桃您看到就知道了，外形大而美观，壳色黄透白，果仁呢橙黄饱满，味醇香甘甜，而且营养价值极高，没事吃一两颗或者用它来打豆浆煮稀饭都可以。 对，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当然了，如果您想要送人的话，正宗的新疆阿克苏核桃33号果也绝对是撑面子的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，199元五袋，每袋每斤只划算39.8元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温岭市醒悟，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10倍。 一把心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撂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周瑞媳妇给四小姐惜春送宫花，进屋一看，里边坐着个小尼姑。这个小尼姑是哪儿的？是水月庵的，叫智能。惜春和他很好，经常往来在一起玩。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得交代一下，老贾家有四位千金小姐，头一个就是元春，现在在宫中当女官，给老贾家争光露脸了。别看是女官呐，贾府借了不少力呀。她是贾政之女，王氏所生。第二个是迎春，她是大爷贾赦之女。探春呢，是贾政的妾赵姨娘所生。这惜春是宁国府贾敬之女贾珍的妹妹。按说惜春应该在宁国府啊，不，这边姐妹多呀，所以这姐妹四个人都住在这个院，由她的嫂子李纨照料。这数百姐妹啊，很合得来，性格虽然不同，可是她们都很愿意读书写字，都是才女。唯独这个惜春很特殊，由于她父亲好道，不知道受什么影响，她老想出家。一看周瑞媳妇来到屋里给他拿出宫花，他乐了。嗨，刚才我正和智能说呢，赶明儿个我也剃了头和他一起当姑子去。嘿，你就送花来了，我要是剃了头，哎呦，这花往哪儿带呀？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。周瑞媳妇说，嗨，你现在不没剃吗？把花接过去。哎，入画呀，把花收起来。入画是谁呀？是惜春的丫鬟。周瑞媳妇问智能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师父静虚呢？哦，我们一早就来了，给太太请安，我师父就到胡老爷府里去了，叫我在这等着。哦，那我问你， 十五送过去的月历香供银子你分着没有？嗯，没有，没有。这个月谁往庙里送钱呢？周日媳妇说，是于信。惜春笑了，我说的嘛。他师父一来，于信媳妇就跟上去了，嘀咕了半天，哼，这里边准有事儿。您记着，周瑞媳妇儿和惜春和智能谈月银的事儿，后来给智能惹祸了。回头再说周瑞媳妇离开了这院，就来到凤姐儿的院里。平儿忙问，大傻乎的，你怎么又跑回来了？周瑞媳妇忙把四枝宫花递了过去，这是薛姨妈的意思，赶紧送进去吧。哎，平儿拿着四枝宫花进了屋，不一会儿功夫又拿出两只，告彩明，你把这两只花送到那边府里给小荣大奶奶带去。小荣大奶奶谁呀？就是贾蓉的妻子，姓秦，叫秦可卿啊。秦可卿这个人可好啊，他在宁国府里当家，凤姐不在这边主事吗？他在那边主事，两个人是惺惺惜惺惺，都有本事，彼此啊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啊互相惦记着。这不把宫花给秦可卿送去两只。你可记着，这秦可卿可是个苦命人，后文书我自有交代。回头再说周瑞媳妇继续送宫花，可他走了不远，猛然见对面来一个人，他仔细看呢，是他的女儿。见他女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立立正正的迎了过来，妈，你上哪去了？我在家等你半天，你也不回去，可把我急死了。你这阵子挺好吧？周瑞媳妇看见女儿，眉开眼笑，嗨，今天偏偏来个刘姥姥，是我多事儿，为她跑了半天，好不容易完了事儿去回话吧，又被薛姨太太抓了个官差，打发我给几个姑娘送花，这不还有份没送完呢。哎，你怎么有功夫上我这来了？准是有事儿吧？妈，你真会猜，你女婿摊事儿了。周瑞的女婿谁呀？前文我说过，冷子兴啊。冷子兴巧遇贾雨村演说荣国府，就是那个古玩商，这回他摊事儿了。他的妻子来找他的母亲，妈，你姑爷卖古玩，人家说那东西来历不明，被抓住送到衙门去了，你赶快托个人把这官司给结了。嗯，我就知道你没事儿，也不回来看看我。那冷子兴又惹事儿了，得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回家等着，我给林姑娘把这花送去，回头再找二少奶奶，现在她歇色呢，你走吧。好吧，她女儿转身走了。周瑞媳妇奔林黛玉的房间走去，来到这一看呢，林黛玉不在自己屋里，黛玉在宝玉屋内。进屋里一瞧，见黛玉和宝玉在一起玩九连环呢。这九连环是用金属丝儿做的长方形的圈，套九个圆环可以解下套上，解下来挺麻烦，看谁能先全部解下来为胜。周瑞媳妇笑了，林姑娘，薛姨太太让我给姑娘送花来了。宝玉说，什么花？我先看看。他打开匣子一看，原来是宫里做的堆沙假花，可挺新巧。黛玉在旁边看了一眼，是单送我一个人的，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？啊，各位都有了，这两只是给姑娘你留的。哼，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。周瑞媳妇听了心里不高兴，心想，这林姑娘这脾气可太酸了，说这话的亏心呢， 这花我拿来之后是一家一家送的，谁也没挑啊。嗨，算了吧，爱怎么说怎么说。这林黛玉啊，是咱们老祖宗的心肝宝贝儿，动不动爱耍个小脾气，我也别理他了。这时宝玉说话了：周姐姐，你上梨香院干什么去 啊？我呀是回太太的话，太太在那儿， 薛姨太太就叫我顺便把花带来了。那宝钗姐姐在家没有？ 在家呢。她怎么这几天也不过这边来了呢？ 哦，听说身上不大舒服。 哟，她病了。 哎，你们谁过去瞧瞧，就说我和林姑娘请姨太太和姐姐安，问宝姐姐得的什么病，吃的什么药，赶明儿个我去看她。我本应该亲自去，可是刚从府里回来也着点凉，改日再亲自去看宝姐姐。旁边有丫鬟答应一声走了。周瑞媳妇随后也就出来了，回到家一看，她女儿还在着呢，告诉她女儿，你别着急，我自有办法。到了晚间，看凤姐坐那没事儿，周瑞媳妇就把女婿冷子兴的事儿如此这般说了一遍，求王熙凤想办法。王熙凤听完笑了笑：嗨，甭管了，这事儿啊交我办吧。周瑞媳妇连连道谢。过了两天，果然冷子兴被放出来了。这是后话。再说凤姐打发了周瑞媳妇过去给王夫人请安，跟王夫人说，今儿个江南老甄家送来的东西我已经收下了，咱们送他的呢，趁着他家年下给宫里送新鲜的船没回去，就一并交给他们带回去。王夫人点点头。凤姐又说：今天呢，甄大嫂子过来说请我明儿个去那边坐一坐，我正好明天没有什么事儿，您看我去行吗？王夫人说：有事儿没事儿都不要紧，他既诚心请你，那你就去吧。一夜无事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凤姐儿收拾已毕，准备要到宁国府来辞别贾母，偏巧宝玉在旁边，听说嫂子要到宁国府，他非张罗去不可。凤姐说：那好，你换换衣服，咱们就坐一辆车走。就这样，贾宝玉收拾干干净净的，跟着王熙凤坐车，不一会儿就来到宁国府。宁国府的掌家人是贾珍，他的父亲贾敬不是好道不在家吗？贾珍管事儿。贾珍一妻三妾，妻子尤氏很贤惠，就是没有主心骨。贾珍的儿子叫贾蓉，贾蓉的妻子秦氏叫秦可卿，书中暗表这秦可卿可有本事，别看岁数不大，在这儿很有威信。今天呢，尤氏和秦氏这婆媳俩特意请王熙凤到府里做客，早早的婆媳俩就领着姬妾在门口等候。眼看着王熙凤和宝玉下了轿车，接近一门来到了上房，分宾主落座。别看秦可卿和凤姐年龄差不多，她是晚辈，管凤姐得叫婶子，亲自买上杯茶端过去。凤姐到这觉得有礼了，还没等喝呢，开门见山就问：哎，你们请我来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，快快献上来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尤氏和秦氏没说话，地下那几个小妾都笑了。二奶奶不来便罢，既来了，今天就不能依着二奶奶你了，得听我们的。就这阵儿，贾蓉进来给凤姐请安：婶子，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啊，今天就住到这儿吧。去你的吧，我家那么忙，能在这儿住吗？宝玉上前：我贾珍大哥哥在没在家呀？ 没有，今天出城 给老爷请安去了。老爷谁？指的是贾敬。秦可卿看着贾宝玉笑了，宝叔叔啊，你来太好了，我有个兄弟，我以前跟你说过，他叫秦钟，长大和你差不多，总想要看看你，挺巧今天他也来了，小书房呢，宝叔叔，你是不是见见他呀？ 好啊。宝玉刚要下炕，尤氏凤姐儿都拦住了。哎，你忙什么呢？ 小心点儿，老太太没在跟前儿，你要有了闪失，我们可担不了。就这几句话，可见贾宝玉在凤姐儿、尤氏等人的心中占的地位。大家都知道，贾宝玉是贾母的心肝命根子，大家都围着他转，生怕出点事儿，真要出事儿，谁也担不起。凤姐想叫宝玉出去，我也不放心，这么着吧，就请那秦小爷上这边来，我也瞧瞧。秦氏没敢说，尤氏是大嫂啊，她说话了，行了，你呀不见就不见吧，那个孩子斯斯文文的惯了，见了你这大嗓门大喊大叫，还不把人家孩子吓着啊，也让人笑话。这姐俩见面经常开玩笑，凤姐一听，呵，乐得直拍大腿，什么天下人我不笑话他也就罢了，一个小孩子家敢笑话我，我倒要看他长得什么样。贾蓉凑过来，婶子，我娘的意思说，那个孩子腼腆胆小，没见过大阵势，怕婶子见了倒生气，你算了吧，我生什么气呀、啊？他什么样我也得见见，你别在这儿啊，得了，再嘟嘟你不把他带进来叫我看看，小心我给你个嘴巴。行了婶儿，咱不敢拗着你，你等着吧。贾蓉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把这个小孩带来了，这是个小帅哥，也是贾蓉的小舅子，上前施礼，见过凤姐，往旁边一站，低着头像个大姑娘一样。凤姐歪着脑袋看了看，小吊眼梢突突蹦了两下，哟，长得好俊呐、啊！她一看比宝玉啊稍瘦些，也是眉清目秀，粉面朱唇，身材俊俏，风度翩翩，倒像个大姑娘。这个秦钟啊，也是我们这套书的一个美男子。当下凤姐高兴了，她推下宝玉，快下去跟他比比，看看谁长得俊。说着一伸手，把这个秦钟啊拉过来，坐在自己身边。你几岁啦？叫什么名字？读什么书啊？秦钟一一回答。凤姐一看乐了，嗯，和我们的宝兄弟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第一次见面我也没带什么，来人呐，去到内院给秦小爷儿拿点见面礼去。早有丫鬟到了荣国府，找到了平儿，平儿急忙预备了一批衣料子，那个年头啊叫尺头，还有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客子，叫丫鬟带过来交给凤姐，凤姐交给了秦可卿。别嫌少啊，以后啊见面的机会有的是。秦氏客气了一番，就在这阵儿开饭了，大家热热闹闹的吃完饭，秦氏尤氏陪着凤姐在那打牌。说起来王熙凤在府里太忙了，难得偷闲能在这玩一玩挺不容易。贾宝玉呢闲着没事儿，他凑到秦钟眼前越看越喜欢，因为秦钟长得亚在潘安在世，又如宋玉重生。贾宝玉只恨相见太晚，心想天下竟有这样人物，嘿，相比之下我成了泥猪赖狗了。别看我家里比他富有，比他尊贵，嗨，有什么呢？不就是绫罗绸缎 裹了这么根死木头吗？美酒秧糕也不过添了我这酒囊饭袋。交朋友得是门当户对，我生在宫门，若是生在寒门薄户，可以和他交个朋友。嗨，生这么人家，看来富贵二字把我害苦了。宝玉是这么想的。秦钟呢，他一看宝玉人品出众，举止不凡，而且金冠绣服，身旁的丫鬟书童都极其体面，别有一番气派。自己也暗恨生在了穷人家，无缘与他亲近。嗨，贫穷二字也把我限制住了。两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了半天，还是贾宝玉先开口了。秦钟，跟我走，咱们上里间聊去，这儿太乱了。哎，俩手拉手往里间走。秦可卿不放心，追了出来。宝叔叔啊，你这小侄儿岁数小，倘说说话有个言语不到的地方，你可千万别怪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别生气。嗨，你放心吧，没这么些事儿。就这样，俩人到了里屋坐下。宝玉说：“秦钟，你现在念什么书呢？谁教你啊？”秦钟说：“我的授业老师去年故去了，父亲又年迈，又有残疾在身，又做个小官，官身不由自己，没工夫去给我请老师。眼下我就在家随便看点书，温习旧课呢。”哦，既是这么着，你何不跟我一块儿在我的家塾里共同念书呢？我也是因为老师去年回家了，学业荒废了，家父的意思也是让我在家先温习旧课。我们家塾学馆有不少本家亲戚子弟，到那儿挺热闹。秦钟说：“那感情好了，我就是给宝叔叔研墨洗砚台，我也求之不得。请宝叔叔快快预成此事。你放心吧，咱们回去就告诉你姐夫、你姐姐和梁二嫂子，你今天回去禀明令尊，我回去跟我的祖母说，你呀就听喜信儿吧。”冬天呢，天黑得早，到了掌灯时分，好歹吃完晚饭，天全黑了，该回去了。尤氏叫总管赖生派个人送秦钟回去，喊了半天，哎，家人也没进来。原来外头管家派家人焦大去，偏巧焦大这老头喝多了，正在外边骂大街呢。凤姐的车马已经齐备，凤姐拉着宝玉在尤氏婆媳的陪同下走出大厅，一抬头就看见那边有个人撒泼骂人。凤姐不高兴了，哎，我说你们婆媳这家怎么管的，家人这么撒野。尤氏叹了口气：“弟妹啊，难道你不知道这交大吗？”连老爷甄大爷都不理他，他仗着从小跟太爷出过几回兵，从死人堆里把太爷们背出来得了活命，又拼死找了半碗水给太爷喝，自己呢喝马尿，就仗着这些功劳，连老祖母在世都拿他另眼看待。如今老了又爱喝酒，醉了就骂。那好办，打发到远远的田庄子上去就得了吧。这凤姐真不客气，就在这阵来到当院，只见灯火辉煌，众小厮在轿前站立，远处焦大跳着高的骂呀：“你们这些没良心的王八羔子，有了好差事配别人，黑灯下火半夜的送人，叫我这老头子去。二赖子，你当了管家就了不得了，你也不想想我焦大怕过谁，我翘翘脚比你个头高，我到府里20年了，我能怕你们吗？”这阵贾蓉过来了：“你别喊，来把他捆上。”让